去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，没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，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，沉迷过楼成一个个小时，谁是上帝哈利，谁又是上帝，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，最多剩下自己全部的挑剔，天都对着自己也不能看得起，谁给我全世界我都别怀疑，希望无妨就开了图，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，它没不能赢，天下又没有一个好理，醒了就哭泣，饿了就要吃，想找到不过天地，又何自信，也太了太了魔力，太小道理，太了太了游戏，只是为了好奇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，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，一个一个偶像上天海里，只有是上帝，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，最后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，最后对着自己也不要看得起，谁给我全世界我都会怀疑，希望不放弃开到荼蘼，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几位呢，都是在 R&B 的演唱和开拓方面有一定贡献的华语歌手。首先这位是温岚，不了解他的朋友会认为他应该是从西方留学回来，所以对于 R&B 有一些天然的敏感。实际上温岚是正宗的台湾原住民泰雅族，于是他有着台湾本土原住民惯有的好嗓子，而且因为他的开朗率性，在他的歌曲和艺人形象上面展现出性感和野性。 拥抱不诚实了，认真看你敷衍的眼神，爱从最热烈的一刻降到心灰意冷体温，心碎什么好争，在你的背后眼泪流成河，我选

北京时间17点整。